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四章，霍拉斯·斯拉格霍恩第十二集。 邓布利多向房间那头走去，门在他身后关上后，房间里静下来。过了片刻，斯拉格霍恩站起身，但似乎拿不定主意要做什么。他偷偷瞥了一眼哈利，然后大步走到壁炉前，转身背对炉火，烘烤自己肥大的屁股。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你带来， 他突然说道。哈利只是看着斯拉格霍恩，斯拉格霍恩那双泪汪汪的眼睛瞟向了哈利的伤疤，而且这次把他的整张脸都看清楚了。 你长得很像你父亲。 是的，别人也这么说。 哈利说。 只是眼睛不像，你的眼睛 像我母亲。 是的。 这话哈利听了无数遍，都觉得有点腻烦了。 哼，是啊，当然了。作为一名教师，是不应该偏爱学生的。但我就是偏爱他。你的母亲。 斯拉格霍恩看到哈利疑问的目光，补充说道：“ 莉莉·伊万斯，是我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之一。”活泼可爱，一个迷人的姑娘。我经常对她说，她应该在我的学院才对。我经常得到她很不客气的回答。 你在哪个学院？ 我当时是斯莱特林的院长。 斯拉格霍恩说。 哦，得了。 他看到哈利脸上的表情，立刻朝他晃着一根短粗的手指说道。 别因为这个就对我有敌意。我想你一定像他一样是格兰芬多的吧。是啊，一般都是世代相传，不过也有例外。听说过小天狼星布莱克吗？你肯定听说过，前两年报上经常出现的，几个星期前死了。 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揪住了哈利的五脏六腑。 是啊，想当年他可是你父亲在学校的好朋友。布莱克家的人都在我的学院，没想到小天狼星却到了格兰芬多。哼，真可惜。唉，他是个很有天分的男孩。他弟弟雷古勒斯一来，我就把他弄到手了。但要是兄弟俩都在我那儿就好了。 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位热心的收藏家在拍卖中输给了对手。他显然陷入了回忆，眼睛望着对面的墙壁，身子懒洋洋地原地转动，好让整个后背均匀受热。 当然了。你母亲是麻瓜出身，我发现这一点时简直不敢相信。我本来以为她那么优秀，肯定是纯血统的。 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麻瓜出身， 哈利说， 他是全年级最优秀的学生。 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事，真奇怪，是不是？ 斯拉格霍恩说， 不奇怪。 哈利冷冷地说。斯拉格霍恩吃惊地低头看着他。 你可别以为我有偏见。 他说。 不不不，我不是刚说过你母亲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吗？还有比他低一级的德克·克莱斯维，现在是妖精联络处的主任，也是麻瓜出身，一个资质很高的学生。现在仍然经常向我透露古林阁里宝贵的内部消息。 他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往上跳了跳，指着柜子上那许多闪闪发亮的相框，每个相框里都有活动的小人儿。 都是我以前的学生，都是签名照片。 你会看见巴拿巴斯古费预言家日报的编辑，他总是很有兴趣听我对时局发表见解，还有蜂蜜公爵糖果店的安布罗裘弗鲁姆，每年我过生日时他都要送我一个礼品篮，因为当年是我把他介绍给了西塞隆哈基斯，使他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。还有后面你伸长脖子就能看见，是格维诺格琼斯，霍利黑德哈比队的队长。人们经常奇怪我为什么跟哈比队队员的交情那么好，只要我愿意就能搞到不花钱的球票。 说到这里他似乎情绪大振。 这些人都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你，能把东西送给你吗？ 哈利问，他忍不住怀疑，既然装满糖果的礼品栏、魁地奇球票以及征询他的观点和忠告的那些人都能找到斯拉格魂，食死徒怎么会追查不到他的下落呢？斯拉格霍恩的笑容突然从脸上滑落下来，就像刚才墙上的血迹一样。 当然不能。 他低头看着哈利说， 我已经一年没有跟任何人联系了。 哈利感觉到斯拉格霍恩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，一时间他显得有点不安，接着耸了耸肩。 不过这年头谨慎的巫师都尽量不抛头露面，邓布利多说的也有道理。那这个时候到霍格沃茨任职，就等于公开宣布我是拥护凤凰社的。尽管我相信他们勇敢无畏，令人钦佩，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死亡率。 你到霍格沃茨来教书，不一定要加入凤凰社。 哈利说，口气里忍不住透着一点嘲笑。想到小天狼星躲在山洞里靠吃老鼠活命，他很难同情斯拉格霍恩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。 大多数教师都不是凤凰社的成员，而且没有一个人被害。当然了，除非你把奇洛算上，但那是他活该，因为他是替伏地魔卖命的。 哈利知道斯拉格霍恩肯定会像其他巫师一样，听到他大声说出伏地魔的名字就吓得不行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斯拉格霍恩打了个寒噤，尖叫一声以示抗议，但哈利没有理会。 我认为只要邓布利多担任校长，学校的教工就会比大多数人都安全。据说伏地魔只害怕他一个人，是不是？ 哈利继续说。斯拉格霍恩出了一会儿神，似乎在仔细考虑哈利的话。 是啊，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确实从来没敢跟邓布利多较量过。 他满不情愿地嘟囔道， 我想既然我没有加入食死徒，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就不可能把我当成朋友。那样的话，我待在阿布斯身边恐怕会更安全些。我不能假装阿米利亚·伯恩斯的死对我毫无触动，他在部里有那么多熟人，那么多保护都…… 邓布利多重新走进了屋里，斯拉格霍恩吓了一跳，他似乎忘记了邓布利多还没离开这幢房子。 哦，你回来了，阿布斯。 他说， 你去的时间可不短呐，闹肚子了？ 没有，我只是翻了翻那些麻瓜杂志。 邓布利多说， 我很喜欢毛衣编织图案。好了，哈利，我们已经叨扰霍拉斯很长时间了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告辞了。 哈利欣然从命，立刻站了起来。斯拉格霍恩似乎吃了一惊。 你们要走了？ 是啊，我想我能看得出来败局已定。 败局？ 斯拉格霍恩显得很不安，他摆弄着两根胖胖的大拇指，焦虑地看着邓布利多裹紧旅行斗篷。哈利拉上他的夹克衫拉链。 我很遗憾你不肯接受这份工作，霍拉斯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举起那只没有受伤的手，做了个告别的姿势。 如果你能回来，霍格沃茨会很高兴的。尽管我们大大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，但只要你愿意，随时欢迎你过来看看。 太客气了，我说过。 那就再见了。 再见， 哈利说。他们刚走到前门，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喊叫。 好吧好吧，我干。 邓布利多一转身，看见斯拉格霍恩气喘吁吁地站在客厅门口。 你愿意重新出来工作？ 是啊是啊， 斯拉格霍恩不耐烦地说。 我肯定是疯了，但是没错，我愿意。 太好了， 邓布利多顿时喜形于色。 那么霍拉斯，我们9月1日见。 好吧，没问题， 斯拉格霍恩嘟囔道。他们走在花园的小径上时，身后又传来了斯拉格霍恩的声音。 我会要求涨工资的，邓布利多。 邓布利多轻声笑了。花园的门在他们身后自动关上，他们穿过黑压压的袅袅绕绕的迷雾，朝山下走去。 干得不错，哈利， 邓布利多说。 我什么也没做呀， 哈利吃惊地说。 哦，你做了，你让霍拉斯看到了他回霍格沃茨能得到多少好处。你喜欢他吗？ 哈利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喜欢斯拉格霍恩，他觉得斯拉格霍恩在某些方面还是挺讨人喜欢的，但似乎有些虚荣。还有，虽然他嘴上说的是另一套，但他对于一个麻瓜出身的人竟能成为出色的女巫，表露出了太多的惊讶。